编年记下第十一章，勒哈贝罕一回到耶路撒冷，即刻召集犹大和本雅明家族中180,000善战的精兵，去攻打以色列，想把王国夺回，再归属勒哈贝罕。但是上主有话传于天主的人瑟玛雅说，你去告诉撒罗玛的儿子犹大王勒哈贝罕及所有犹大和本雅明的以色列人说，上主这样说，你们不可前去攻打你们的弟兄，你们个人回本家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他们便听从了上主的话，都回去了，没有去攻打亚洛贝罕。勒哈贝罕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修筑了各城的防御工事，即修筑了白冷、厄坦、特科雅、贝特祖尔、索科、阿杜兰、加特、马勒沙、奇福、阿多兰、拉基士、阿泽卡、作拉、阿亚龙和赫贝龙，这些都是犹大和本雅明境内设防的城。他加强巩固这些城，派军驻守，储备食粮、酒、油，各城内又备有干戈，使之极其坚固，为统治犹大和本雅明。凡以色列所有的司祭和勒位人都由各地来归属勒哈贝罕。勒位人离开自己的牧场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为亚洛贝罕和他的儿子们拒绝他们充当司祭服侍上主，而另为高丘、公山羊像和自己所制的牛犊委派了司祭。为此，以色列各支派中凡专心寻求上主以色列天主的，都随那些勒位人到了耶路撒冷，向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奉献牺牲。如此，这般人加强了犹大的国势，使撒罗玛的儿子勒哈贝罕有了势力，凡三年之久，因为他们在三年之中遵循了达卫和撒罗玛的道路。勒哈贝罕娶了达卫之子耶里摩特的女儿，以及叶瑟之子厄里亚布的女儿阿比海尔的女儿马哈拉特为妻。马哈拉特给他生的儿子即耶乌士、舍玛利亚和扎韩。以后他又娶了阿贝沙龙的外孙女马阿加，他生了阿比亚、阿泰、齐扎汉、舍罗米特。勒哈贝罕共娶了18个妻子、60个妾室，生了28个儿子、60个女儿，但他爱阿贝沙龙的外孙女马阿加超过其他的妻妾。勒哈贝罕遂将马阿加的儿子阿比亚立为除君，为众兄弟之长，有意立他为王。勒哈贝罕做事聪明，将他所有的儿子分派在犹大和本雅明全境所有设防的城内，供给他们丰富食粮，并给他们娶了许多妻妾。